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呢集嘅台湾黑白讲。哇，呢个阵容好似话好靓喎，今日。咁啊，呢集咧就同学校有关嘅。咁啊，先依然有我啦，杰拉德啦。咁啊， 我郑汤嚟。 另外就请到侨大嘅宋教授。 系，大家好。 系，咁啊，另外有两位同学啦，阿坡。 Teddy 系两位而家读紧嘅，咁其实今日最主要咧，大家睇到前面啦，就叫侨大先修部啦。咁其实我哋当年咧都喺依间学校度读过，吴郑汤嚟，不过当年系叫侨生大学先修班。 系 咁啊，当然我哋当年嘅嘢就而家讲嚟都嘥气啦，咁啊完全系已经唔同嗰回事啊。咁所以咧就交俾啲同学仔啦，讲下。即系而家嘅学校生活啦，同埋阿宋教授介绍下，其实究竟侨大先修班系乜嘢嚟咧？ 喺边度噶？ 系咯，喺边噶？有咩用噶？咁样可以大概讲。不过阿宋教授系台湾人，所以就国语，咁啊国语大家冇问题噶啦，照听啦。 好啊，大家好啊，我讲国语啊，我说国语啦，侨大先修班哈，现在叫做台湾师范大学的侨生先修部，那在2006年以前都叫做侨大先修班。好，这个地方啊是帮助全世界华人子弟愿意到台湾来读大学的时候啊，可以选择的一个地方。到有的学生他经过侨委会的报名，那么海外联招会的报名，有的学生直接读大学，有的学生选择到这里，能够再加强一点这个学士的基础能力，那么经过一年的教育之后再去分发到各个大学。主要的功能啊，还是希望啊我们所有的同学能够有一段适应台湾生活，加强功课能力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有很好的方法能够帮助同学选择更适合他们的大学跟科系。 系，咁啊，即系宋教授意思，即系话，但系帮助你读呢一年咧，就可以容易啲咧，系融入即系台湾啦，咁包括要可以学埋国语啦。因为我当年嚟嘅时候，其实国语都好渣嘅啫，咁其实都喺侨大嗰阵学嘅，咁其实亦都可以俾你适应到呢个生活，咁都唔错嘅。咁当然我哋当年又冇网路啊，乜都冇，好似坐监咁啦。 唔好咁讲， 好咁，但系今时今日已经唔同晒噶啦。咁啊，可能啲学校生活咧，咁一阵间我哋两位同学可以分享到啦。咁啊，其实而家如果有兴趣想报名咧，就去边度报名咧？咁同埋要点样去拣科啊？或者有冇啲咩规定咁噶？ 像我们这一次啊，刚好在今年的6月1号到6月15号，侨生先修部哈，侨大先修班，在香港就有一个不用考试的免试入学哈，的报名。那么在尖沙咀的海华服务基金，在那里报名啊。那么报名的方式啊很简单啊，如果是从前香港的旧的中五生以上啊，中六中七或者是现在在读进修课程的啊，或是社会人士，你都可以直接拿旧中五的毕业证书就可以报名。那么现在的新制的高三毕业生拿毕业证书，还没毕业正在读的只要用他的在学证明或学生证都可以报名。那么报了名之后不用考试，不用考试哈。那么我们经过一连串的审核程序哈，非常的容易可以让同学们呢来入学进来读书。系， 哇！咁即系而家好简单喎，我哋嗰阵时都要去珠海书院考试噶嘛，当年。咁啊，考完就派啦，最叻嗰班就入咗大学啦，直接。咁我哋呢啲渣嘅咪嚟侨大啦，即系当年啊。咁而家梗系唔同晒啦。咁啊，而家系点样咧？不如我哋两位同学可以分享下。咁嚟到即系嚟到侨大嘅生活又点样啊？同埋啲科目嘅应该点拣啊？咁啊，坡讲先啦。 我嗰阵系啊，联合分发入到嚟嘅，因为嗰阵暖田大学，因为而家系联合分发有70个位，我就填啦，全部都系啊师化啦，成功啊，自己嘅 DSC 成绩又唔系咁好，得个10零分，之后就俾人哋话唔收你啦， 之后过嚟侨大读，嗰阵都觉得过嚟侨大读咩嚟噶，即系要读咗一年，我咪好嘥时间。之后过咗嚟先发现唔系、哦，我过咗嚟之后有咁好嘅选择，原来台大啊、师大啊都唔系梦嚟，我都可以升学到嘅。所以过咗嚟读 EB 嘅一类组，即系文科同埋商科。所以会有咁多嘅选择，今年都系应届嘅毕业生啦，都会往文科同埋商科方面发展嘅。 Teddy， 咁我就本身系读三类组科目嘅，但可能真系成绩唔系咁理想喺香港考试，因为我本身系读夜校出身，所以就工作一段长嘅时间，就对某一个科目产生兴趣而读书。而我过嚟台湾之前都有考虑过其他国家嘅读书，但系因为始终台湾嘅学费比较平，同埋入学嘅机会率都比较高，所以最后就过咗嚟侨生先修部呢度就读。希望今届揾到我想读嘅目标嘅都系。 他已经 apply 嘅学校已经录取了。 哦，犀利喎！咁啊，好多人问啦，咁啊，侨大咁啊，同一年就揀大学啊，咁其实会系咩程序噶？即系我喺台喺侨大要读啲咩啊？咁跟住要点样配合翻大学嗰个学科咧？ 我哋有分三类组嘅，有第一类、第二类同埋第三类啊嘛。我系第一类嘅，即系文商科嘅、我会读中文、历史、数学、英文，之后仲有一个叫贡献，仲有地理。 贡献咩？ 贡献就系差唔多系教 公民宪政。 公民宪政当中有教到经济，有教到法律等等嘅科目。呢啲科目都系基本衔接翻大学一年级嘅课程。所以我哋学校同其他某啲大学有合作，我哋喺度读咗一年之后可以免收学分。即系例如我哋 中文部分嘅学分， 免收部分嘅学分，例如中文或者英文嘅学分都得嘅。即系同学仔系第三类组嘅。 我先讲下第三类组有咩差别，就系、我哋都系要读中英数，但系就多咗生物、化学、物理三类组主要读嘅范畴。系同二类组有咩差别呢？就系、三类组多咗一科生物，二类组注重于机械工程或者电脑设计类，三类组咧多数系同医科、牙医或者系医疗上科目有关嘅。而香港、澳门最多人会想过嚟读咧，兽医、牙医、医生，因为相比起香港嘅入大学机率，侨生先修部呢度个机率系比香港个高好多，所以都会好多同学想过嚟呢度就读，揾到佢想要嘅目标嘅都系。 哇，咁几好、但系而家唔使读中国历史噶， 有 中国历史仲有 历史， 中地理咧系中国嗰啲噶，仲冇噶？ 有 喺 台湾，台湾同埋中国方面都有啲嘢， 都有啲嘅。因为以前我哋背好多铁路啊、铁路啊、平汉铁路啊， 你还记得？ 现在可能不太一样了，现在的地理都是人文地理哦。 之后老师会播下啲歌仔俾我听。 仲有一科啊，大家听到都会想跳楼嘅三民主义， 系 我哋以前读嘅。 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了， 大家都唔使啦，系真系 爽咗咯。军训啊， 军训没有了， 系仲有军训啊，嗰阵时我哋仲有。 现在不用一二一二不用了。 哦，咁头先两位同学讲第一组、第二同埋第三组，咁第二组系咩嚟嘅咧？或者同我讲下啦。 二类组同三类组嘅差别就系相差冇咗一科生物，而主要升学嘅课程就系电机工程、建筑设计或者土地测量，系啦，而电脑嘅科目都系比较多 嘅。哦，电机、电子、机械、光电、 理工科、 理工科， 即系类似阿郑通灵以前嗰啲。 我就系甲组。 以前的甲组 就是， 对， 就是我就是理工科那一个项目出来。 OK， 咁啊，即系基本上你想读嘅嘢就睇你科系属于边一组，然后就去揀嗰一组嚟读啦。咁而家唔使考试，仲简单啦，攞住个证书就可以嚟报啦。咁之后点样排嘅？即系我考咩成绩，跟住排名分法。因为我哋以前咧就好大压力嘅，每一班入去20个人，第一名到20名入咗去揀学校，咁佢写晒出边。 面嘅，咩台大、企管咁有三個名額，咁啊有 要 一個揀咗就冇咗一個咁樣，咁啊一路排啊排到落去，每次入去就20人咁樣咯。 主任 咁啊，而家係點樣咧？啊，教授， 現在的分發大學錄取大學的方式不一樣啊。好，现在有两种方式。好，一个是每一年的12月，同学们可以选择用申请的。好，那么用申请的这个方式去申请大学，从这边在学校里面，每个人可以申请4个学校。四个大学，好，那你要他要准备他的个人的一些作品啊，或者是读书计划啦，个人自传呢 那么他要请老师帮他写这个 recommendation。OK， 那第二个机会是就现在每一年的6月，6月的时候学生要毕业了，他可以选择填70个大学志愿。70个 哦，填嘅， 哎，填卡片，写卡片，写卡片，写70个大学志愿，然后我们送到海外联招会去，根据在侨大先修的班的一整年的学习的学业成绩、考试成绩，那么海外联招会啊，他会根据这个成绩排名，用电脑去分析，那谁的排名前面？他的志愿可以到什么学校？最后海外联招会公布一个录取的名单。对，那用这样的方式，不像以前呢，大家到黑板去填，大家用抢的。那现在就是完全电脑化，就不一样了。 哦，哇，而家好多，以前一入到去，我想拣嗰科、哦，啊前面嗰个人拣咗，哎惨啦，想劈佢两刀都冇计，都冇办法啦。 喺度拣咗15分钟，你都要喺度。 对，还有你现场看，很紧张的， 拣一整天啊。 对， 系啊，又拣成日都拣到中午食饭，下昼继续嚟噶嘛。咁啊，而家就好多，即系一代幸福过一代呢啲嘢，好正常嘅。 进步啊， 咁啊，拣完即系基本知道嘅嘢之后咧，仲有啲更重要嘢啦。咁而家侨大读一年要使几多钱啊？学费几多钱啊？咁嗰啲 又包啲乜？ 系有啲咩包 啊？我们分上下两个学期啊，上学期9月到2月，下学期是过春节完以后2月底3月初到6月啊放暑假。那么一整年的学费大约是台币75000块。好，收两次，上学期收一次，下学期收一次。好，那里面包括在宿舍的住，包括学费，包括服装，包括书本。啊，那但是呢，这两年有一点点稍微不一样的，就是以前呢，学费是在包括我们在学校里面的三餐，有食堂，有餐厅。 对， 现在从去年开始，啊，同学在学校里面要，学杂费里面就不包括饮食了，不包括三餐，那自己去餐厅里面自己去购买。 哦， 对。 咁仲好啦，有時食嗰啲嘢未必啱食噶嘛，即係學校提供的不一定喜歡吃。 同學們，大家想的東西不一樣，喜歡的菜不一樣，所以現在自由去買。 对， 那學雜費裡面還包括各種的保險都在裡面。 所以一個學期70000多。7万多一个学期 啊、oh, ？No， 7万一年， 一整年 台 两、哦、就3万多，哎， 台币 跟我们以前也差不了多少呀，好像 差不了多少。大学的比大学的学费便宜很多了， 因为有种。仲包埋住啊，咁其實都好環境又好舒適啊，咁真係唔錯嘅。咁啊，啲基本嘢大概都應該都了解啦。咁啊，學費啊、註冊啊、報名啊嗰啲大家都知啦。咁啊，翻學咁生活上咧，咁你譬如你哋而家喺橋大啊，呢啲年青人啊，即係喺度讀書啦。咁呢一年你覺得喺度學校有咩好啊？即係覺得好處有咩啊？同埋平時生活係點㗎？會唔會好悶啊？或者之類嘅咧，分享一下。 除了上网还可以玩什么？ 呢边嘅设施都特别多嘅，我哋都有泳池啊、室内体育馆啊、之后篮球场啊，好多各方面嘅嘢。之后社团活动都有好多嘅。之后就算足球队都有分联合啦、啊，同埋唔同国家嘅足球队，所以都有好多样俾我哋选择。之后我哋差唔多我一个月嘅生活费系3000蚊港纸。 都有剩噶啦，你用唔晒，因为依附近系唔会点使到钱嘅，学校都包咗好多嘢，你就唔会点使到钱噶啦。 上唔上到网噶？ 哦，依度嘅上网就好方便嘅，依度上网就好方便。 学校提供 WiFi， 学校提供 WiFi， 哇，好羡慕啊！ 全学校都有覆盖 WiFi 嘅 ，free 的， 系啊，你只要有学生嘅账户就可以用到 WiFi 噶啦。 哦， 只不过网速就。虐待加强啦，即系你捞个网，捞个 YouTube 要等个五分钟，咁就冇咁夸张嘅，一两分钟都要等。 可以打机， 可以打机，可以打。 即系睇翻我哋嘅节目都可能要打一等噶嘛。 都得嘅，都得嘅。 咁啊，即系除咗咁有冇话规定啲即系点讲啊？学校我哋十点后唔准离开啊！ 而家都有，而家都有。 用电咧？ 一到星期四，我哋要十点之前要点名，即系我哋十点之前要翻到宿舍，等楼长点名。之后星期五可以申请外宿，星期六都可以。 嗯，即系星期五都得噶，而家。 成日星期五、星期六得噶。 哦。 星期日就要翻到嚟，十点之前翻到嚟。之后如果星期五、星期六咧，就系十点点名，你申请咗外宿就可以出面瞓啦，就唔使翻入学校啦。 嗯。 我想问一下，而家宿舍有冇电俾你插嚟用先？ 哦，有，而家宿舍都好方便，有埋冷气。 哇，冷气都有噶？ 系啊， 近呢两年先有冷气，系前年开始正式有。 即系住嘅宿舍啊， 住嘅宿舍， 哇，咁正嘅。 但是不能够煮火锅哦，啊，还是危险咯。 宿舍就唔可以煮嘢食嘅。 哦， 所以同学仔过咗嚟都会带啲泡面咯。 有，我哋都有， 系啊，即系我哋过嚟食都系成箱零食噶啦，之后下个学期冇其他衫噶，就零食，就成批零食过海关，之后海关见到你系咪走水货啊？你就唔系啊，我依一年噶学生。 喂，台湾呢个啊题外话啦，台湾啲泡面种类唔系仲多咩？如果香港拎过嚟， 但系问题系你会怀念嗰阵味， 系啊，你系食嗰种感情， 系 哦，即系习惯啦，即系习惯。 因为我哋嗰阵时嚟到咧，我哋。覺得去到超級市場咯，哇！啲嗰啲即係即食面種類多到， 你啲都有頂好，即係惠康都有。嗰陣時我哋已經有惠康 了，有，但係你我意思話台灣嘅泡面係種類多好多啊嘛，多過香港。即係當年都當年又是當年更加誇張啦。咁而家香港都多，咁啊以前相差更遠咯。咁即係活動啊，咁翻學時間啊嗰啲咧。 有 冇升旗典礼噶？ 哦，而家好似冇噶啦， 冇噶， 要唔要着校服？ 今年之后冇，上年仲有升旗典礼，就每个礼拜三要有一个升旗典礼嘅。上年，但系从今年开始就已经冇咗啦。 你有咩着校服？ 校服就大约三年前开始取消咗呢个制度。 我唔使校服噶。 我哋而家有一套叫运动服， 系要嘅。 你可以运动堂嗰阵时着，或者你考试当日必须要穿着嘅。而家就冇特別規定你有任何服裝上堂，只不過係唔可以著拖鞋去上堂嘅啫。 哦，原來係咁，哇！而家咁 free 咯， 現在比較自由， 好多都唔同。 不過我個人嚟講，中意著校服多啲。 嗯，係啊。 星期六其實可以自由著衫，我哋以前星期一至五要校服，星期六翻學咧就可以自由嘅。但我都著校服嘅，費事煩啊，又要諗著咩衫。 係 咯， 我們睇唔同嘅。 我們可能今年九月新的。年度开始可能会恢复，考虑要不要恢复，不是升旗了，早上集会一下，有什么事情可以一起宣布，可能比较方便。 哦，即系升旗典礼又冇咗啦，因为以前好惨啊，每冇即系我唔记得几点翻学啊，七点半定八点要翻学噶？ 八点，我哋而家八点，以前升旗礼就大约七点三十分开始。 啊，总之一早起身就要升旗，好烦咯，嗰阵时觉得系，初好开心嘅，见到国旗唱国歌系。好兴奋嘅嗰个礼拜，跟住日日都系咁，就觉得好烦。咁啊，而家即系冇呢样嘢啦。 现在就没有了啦，现在就没有了。 哦，咁啊，头先话八点翻学，咁中午咧，系咪大家都一样噶？ 系啊，十一点五十分就放， 十一点五十分， 一点半再上堂。 十一点五十，咁啊，一点半再上堂，跟住就可以瞓下晏觉咁啦。 系啊， 我就系嗰阵时喺侨大染上咗呢个瞓晏觉嘅毒瘾啦。一直到而家都要瞓晏觉，但其实好嘅，瞓一瞓咧，下昼好精神。咁跟住一点半又上到几点咧？ 上到三点，上到五点， 五点， 上到五点， 五点。 咁跟住夜晚啲活动就自由时间嘅， 自由时间， 冇自习。 而家要自己選擇會唔會去節習自己？係，即係例如我哋有啲課程係，如果一個學生講跟唔上就報名節習。 啊，要報名㗎嘛？ 係啊，佢上網搶位㗎。 哦，咁樣。 即係有時候啲敷曬咧，我哋連搶都搶唔到，就諗下可唔可以企喺旁邊旁聽？ 有人教㗎、 有啊，有老師教啊，而家。而家節習有老師喺度㗎啦。 我哋嗰陣時係只係翻課室讀書或者做功課嘅。 唔系，我哋而家嘅系叫夜辅噶啦， 哦夜辅 系有老师专门嚟教你夜辅。 嗯，对，这个如果白天的课程有什么比较不明白的地方，晚上有夜间辅导课，也是 free 的。 哦，那很好，那 对，那 很辛苦， 很辛苦， 老师辛苦，学生就辛苦。 对，那没有夜辅的同学，如果晚上没有选择留下来再加强辅导课的话，大概在宿舍里面就自己玩啦、看书啦，也有很多同学在五点钟吃完晚餐以后，大概就出去到林口街上去玩了。 啊，头先提到话星期五就已经可以出去外宿啊嘛，咁亦都引申咗一样嘢，星期六唔使翻学噶。 嗯， 我哋而家食药嘅， 系半周。 咁所以我哋啲嘢冇咩可以分享到噶啦，唔关事啊而家。咁所以就一至五翻五日，日日都系一样咁样。嘅翻學放學時間啦，咁夜晚就自由選擇係咪要自習啦，要搶到嚟啦。咁娛樂方面有啲咩啊？除咗話玩下波，有冇電視睇啊或者之類啊？ 呢度嘅電視機要你出到去交易廳， 點會睇電視咧？而家上網睇， 係都我哋都好少睇電視啦。 咁啊，我都好耐冇睇電視，除咗睇足球之外， 太多人了，太多人了，電視怎麼搶？ 我想问一下，近时我哋读嗰阵咧，就好多国外嘅人嚟读嘅，马来西亚同香港人， 即系唔同国家嘅人。 咁呢度而家你啲同学有冇其他地方嗰啲？ 都有噶，都有噶。 占咗几多？ 大概马来西亚同学仔占六成，我哋占差唔多三到四成，之后其他成员就其他国家嘅地方啦。之后澳门都嗰度 有啲咩国家咧？其他？ 我嘅同房就有马来西亚、缅甸。之後我認識的有菲律賓、越南、 印尼、 印尼，之後巴拉圭啊、 美國、韓國嗰啲有冇？ 美國、韓國都有， 都有。 點知我哋嗰次咧嚇，我哋個校花咧係係咪韓國嗰個？我名字我哋唔開啦，係啊，嗰陣時已經有。 你們的校花是韓國來的？ 係啊， 當時的校花。 对 啊，我们现在好像，很多地方的人来，小朋友来都很漂亮嘞，越来越漂亮了。 而家读书 他们俩都很帅啊， 读书唔好成日可以校花先得噶。 哎，边一个年代读书都系嘅话题噶啦。 咁啊， 仲有啲咩可以分享到俾大家噶？即系譬如话有啲咩学科，即系将来系谂住嘅发展系点样咧？即系上大学之后，你哋嘅计划啦。 因为我想读嘅系广告啦，之后我就会喺边拣咗第一类做。之后你想读广告，其实喺边都好抢手嘅，大众传播嘅系列咧，喺边都好抢手嘅第一类做，有差唔多成几百个人同你争。嗰幾間學校，因為最頂嘅嗰幾間私立學校都好多，都好少位嘅啫，所以你要俾到好多心機啊，之後心機，之後當中會有選擇個人申請。呢度最大嘅好處係個人申請老師會幫到你，因為香港你比較少嘅資訊。我哋印象中喺香港就話台大最好，私大第二，就一成功都有，仲有成功添，任何國立嘅都對我嚟講係正嘅。但係過咗喺邊先發現，sorry。嗰喺邊先發現，其實有啲私立嘅學系真係好嘅。之後老師就俾到啲意見俾你。 就講翻朝大呢度可以用兩個方法去升讀唔同嘅大學。我今年就比較幸運少少，我個人申請錄取咗，就變相嚟緊嘅考試可能輕鬆啲，但係一樣需要去考試嘅。而呢度嘅老师对我个人申请有好大嘅帮助啦，就是、因为无论你要喺香港，可能你第一次唔知道，你谂住去一个个人申请一间大学嘅时候，你需要预备几多嘢，自传、个人申请、履历，而呢度有好多老师好愿意去帮你改、修改或者提醒，因为我就比较特别少少喺香港从事藥業，即是跟藥品有關的行業，在香港我是工作一段時間，而我對這個行業有興趣， 所以我决定过嚟读三类组，而今年就比较幸运少少，直接录取咗一间私立大学嘅药剂学。系啊，未来都希望可以喺台湾就业，或者读完相关嘅科目翻香港就业，其实都有帮助。而家近年台湾比较好嘅就系，你必须要喺台湾考完当地嘅执照，先可以叫做毕业，你先至可以翻香港再考一次试。咁而其实对每一个侨生嚟讲，都系一个帮助一个机会，起码你喺台湾攞到一个叫专业资格。其实有另一个出路，你要考虑会唔会留喺台湾工作呢，其实都是方便不同的侨生的，我个人感觉。 咁、其实想最后问埋呢个问题啦，亦都好多人会关心嘅。咁而家大家都知啦，而家香港所谓掀起移民台湾热潮啦。咁我哋以前嚟读书呢就有身份证嘅，一嚟就有㗎啦。咁后尾陆委会的蔡英文啦，当年咁啊取消咗呢个条例嘅，咁啊所以就后俾学生冇嘅。咁但系如果你哋而家想攞身份证咧，有冇咩途径啊？读完大学之后， 其实如果想攞身份证，应该都系当地有工作啦。之后老师有同我提过，如果想喺边做嘢咧，你会有个评分表嘅，即系例如物业有几多分，工作有几多分，曾经是否在呢度读过书加几多分。当中呢啲分加埋就系你可唔可以留喺台湾嘅资格。之后老师都同我提过，如果喺台湾有读过书咧，其实留喺边嘅机会都较唔系大嘅。 即系如果系年轻朋友想移民台湾，咁啊除咗话投资移民之外咧，其实趁后生啊，其实都仲可以读书啊，学多啲嘢啊，咁即系一个方法啦。但系你知唔知大概计分系点计咧？ 计分标准咧，学士系十分，硕士一路越嚟越高，最低冇记错嘅话，评分机制系要70分，你先攞到台湾嘅居留权。嗰、那个唔系属于身份证，叫居留权，你可以留喺台湾当地工作。而当你喺台湾读过书，有加几分，华语能力属于畅顺、畅通、流利，可能30分、20分，基本上对香港或者侨生嚟讲，嗰70分。唔难攞，如果你喺当地，即系你嘅侨居地有工作经历特别嘅，或者专业嘅两年以上，已经40分，30至40分，所以嗰70分系唔算难攞嘅，系十分容易攞。以前嚟讲就会相对较难。如果以大学生，我哋基本上完成咗个学士学历已经10分送，华语嗰度20分送，所以个70分就好基本完成到，我哋可以留喺台湾就业或者工作，其实都好方便而家。 但头先你话华语流利啊，咁佢而家有啲考试系考你讲得好唔好噶？ 有。 哦，咁即系话，如果喺度读书，即系如果啲香港朋友、后生仔嘅后生仔女啦吓，中意台湾嘅，真系要快手报名，真系要把握机会。因为如果今年嚟讲，就我哋节目播出就应该仲有10日左右嘅时间。 6月15日就截止报名啦。 吓，咁啊，去尖沙咀嘅海华服务基金，咁啊可以 search 一下就知道啲地址啊、资料噶啦。 应该系海防大厦。 是房价 上升，因为现在很方便，我们以前问呢就直接亲身去珠海书问呢，哪有那么多。是咯，咁现在什么都上网 search 咯，其实应该都可以帮到大家啦。咁宋教授仲有什么要补充呢？ 我们这个今年的最后一次香港同学的招生，从6月1号到6月15号在尖沙咀海防道1号跟这个弥敦道啊交叉口的海防大厦7楼啊海华服务基金在那里报名啊。那么我们欢迎所有有兴趣来台湾读书的青年朋友啊学生啊家长啊，这个尽能够来这个来有兴趣的啊可以跟我们询问啊，或者是到海华服务基金啊到那边去询问都可以。嗨。 咁啊，最后就提一提大家啦，把握机会啦！海防大厦7楼喺弥敦道同埋海防道交界，咁啊要快手啦，咁啊就比较容易啲入大学啊，可能啱你啲嘅科系啊，同埋第一年亦都可以慢慢俾你适应下台湾生活啊。咁其实读侨大真系几好嘅，今时今日我听翻都好啊，我哋以前真系嘲完啦。好啦，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咁好多谢阿宋教授啦，多谢晒啦， 谢谢。 咁啊。你 另外两位同学啦，咁啊分享到你嘅生活啦，咁啊有兴趣嘅尽快报名啦，咁啊好啦，拜拜。